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01章。 叶莹大人，你来的正好，他就是莫凡，他是黑教廷的奸细，他杀害了两名同学。 罗素马上掉了出来，一口咬定这一切都是莫凡所为。沈明孝、白藏峰他们也都是遇到过黑楚妖的，所以他们也将矛头指向了莫凡。 给我闭嘴！ 叶英对他们几个人的指认嗤之以鼻，反倒是走到了莫凡的面前，一双确实如鹰般的眼睛上下的打量着莫凡，开口说道： 莫凡，你一己之力击垮黑教廷中教徒教士，年纪轻轻却神勇无比，好，当真好啊。 说着这番话，夜莺苍白的脸上却露出了毫不掩盖的笑容，那戴着皮手套的手更是重重的拍在了莫凡的肩膀上。尊贵无比的审判员夜莺这番话把众人都说得傻眼了，以一己之力击垮黑教廷众教徒和教士，真有黑教廷的人混入学院吗？而且竟然被莫凡给除了，可惜被一个教士给跑了。莫凡说道： 无关紧要，无关紧要，这次倘若不是你和那位已逝的许昭廷，我们又怎么能够将魔都内的黑教廷势力连根拔除？我代表审判会感谢你的挺身而出。 夜莺眼睛里边满是赞许之色，他们审判会多少高手，多少能人异士，却始终都拿黑教廷没办法，甚至博城发生那样的灾难，到现在都没有将幕后的黑手绳之以法。谁知这次行动生生地将一个蓝衣执事所管辖的力量连根拔起了。魔都潜伏了多少黑教廷的成员他们不知道，可这样的巨大隐患能够铲除，那是让多少卷入黑教廷阴谋当中的人在将来免受了性命之危呢？我也只是想为许昭廷报仇而已。 不管怎么样，你都帮助我们审判会铲除了一个大患，你实力出众，胆识过人，要不从明珠学府毕业后就到我们审判会来吧，先给你一个实习审判员当当，时机合适了再转为正式审判员。 夜莺心有招揽之意，如今黑教廷蠢蠢欲动，各个地区隐患又频繁，审判会所有审判员基本上都在待命，审判长也已经考虑要招收一些储备力量了。夜莺觉得在如今这个一听黑教廷都谈虎色变吓破了胆的时代，能够有一个像莫凡这样敢与黑教廷直面抗衡的年轻人真的太难得了，更何况实力还是如此出众，这种人才审判会可以收下呀。一听到夜莺提出要让莫凡进审判会，全体学员的脸上表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我勒个去，审判会是什么地方？ 几乎是所有刻苦修行的魔法师最梦寐以求的神圣之地。不说审判会拥有绝不容许质疑的至高裁决权，就说审判会所提供给每个审判员提升实力的资源，这些东西就足以让所有想成为人上人的魔法师疯狂了。一直以来，学校灌输给所有学生的理念就是，魔法师的天职就是守护人类。那么守护人类的最高组织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审判会了。所以，当审判员夜莺希望莫凡在毕业后加入审判会这话一出口，无数的嫉妒、羡慕、恨就跟海浪一样朝着莫凡扑打过去。 这诅咒触妖我们就带回去了，还有这两个人的身份我们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脸色苍白的夜莺说道： 好的。 莫凡点了点头，经历了这场大战，莫凡自然疲惫不堪，伤口治愈归治愈了，精神力的损耗巨大，还好自己是拥有四系，库存魔能的星云有整整四个，否则这么长时间的战斗早就油尽灯枯了。没多久，校方的人也出现了，他们看到夜莺也很惊讶，确实学院中混入黑教廷的势力是很可怕的事情，天知道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会对还涉世未深的学员们做出什么呢。 在知道许昭廷和张露露已经被黑教廷人员杀害之后，肖院长在这次考核中的最后讲话中也沉默了很久。他知道黑教廷要来对付莫凡，却不知道他们早就已经潜伏在学校了。没有保护好学生，肖院长认为这是他的失职。原本他想要为许昭廷的家庭做出点什么，却发现许昭廷家庭早已经空无一人了。于是所有体恤也只能够放在张露露的家庭那里。莫凡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精疲力尽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一向乐观的他回想起亲手将他们两人焚毁的那一幕，呼吸起来依旧酸酸楚楚的。仇算是报了，宇航虽然没有正法，但黑教廷不敢回，人类城市不敢进的他跟死了没什么区别。黑教廷以蓝衣执事为首的所有魔都势力很快就会连根铲除的，这一切也都是因为那一个藏在腹中刻有名字的皮革。莫凡总算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惧怕黑教廷了，因为在与黑教廷的战斗中必定会血流成河的。 猴子，你在做什么呢？跟你说件事儿。 莫凡躺在那里，戴着蓝牙耳机与张小猴说着这几天的事情。 三哥，你别太自责了，我们每一个经历了不成灾难的人都有一颗灭黑教廷的决心，换作是我，我也会像许昭廷那样做。他的血流得值，他若知道你以他带出的名字灭掉了一个蓝衣执事级别的黑教廷成员，一定会笑着跟他全下的一家人说起的。 张小猴认真地说道。莫凡点了点头，自己确实是没能够救下他们，但至少没有辜负他们，他们可以安息了。乌云依旧密布在这座繁花似锦的大都市上空，密集地透射不下一点点的星光。城市之大宛如一个巨人的身躯，那些闪烁着灯光的道路纵横交错，密密麻麻，还有无数的红色之灯如血液一样在整个躯壳里输送着。午夜里它还在运转，和巨人无时无刻不在蓬勃跳动的心脏一样。而某些角落，某些不容易察觉的阴暗之处，如同寄生虫、毒瘤、尾虫般的粘附在这座大城市当中的势力，一夜之间受到了全面的清扫。或许连根拔起的时候会伤到筋骨和皮肉，可谁都清楚，这些隐患不清除，下一次发作很可能就是整块肌肉组织，乃至某个重要器官也会受到影响。为了全部围绕着这个巨人般的城市栖息的人，该铁血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手下留情。莫凡一直都躺在阳台上，楼层高到可以让他俯瞰这座城市的一大片美丽的夜色。他几次想给唐月老师打电话，但都提示留言。想来这一夜所有审判会的成员都一样在奋战吧，这场战争莫凡是看不见的，那些在学院当中还在讨论暗影妖兽的学员们也是看不见的，已经安然入睡的普通人同样也看不到，但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发生过。 喂，你躺在这儿跟个死人一样做什么？你赶紧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我就…… 艾图图突然间跳入到莫凡的视线当中。霸占莫凡视线的倒不是那张胖嘟嘟的脸庞，而是那一对呼之欲出的胸部，偏偏还得穿着吊带睡衣，这谁受得了呢？ 没什么，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知道为好。 莫凡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挺没心没肺的人，一看到大玉兔跳啊跳，情绪就转回原来的懒懒散散的状态了。 瞎说，黑教廷的人为什么要对付你啊？还有那只诅咒触妖是你降服的吧？我听说诅咒触妖那是战将级的生物，你一个学员怎么可能敌得过战将级的生物啊？还有啊，那个贾文清和傅天明真的是黑教廷的吗？莫非你是审判会潜藏在学校对付黑教廷的卧底啊？肯定是了。 艾图图一大堆疑问扑了过来。 你想象力还真不错，去跟乱学写小说吧。 莫凡对艾图图都无语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可以不用回答了。 艾图图一本正经地说道，你问吧。 你到底是哪一系的魔法师啊？ 艾图图质问道。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02章。这个问题同样是一旁坐在沙发上木奴娇想要问的，艾图图质问起来的时候，他也转了过来，那双秋水美眸注视着莫凡。第一次在新生大会上，莫凡分明是一名召唤法师，他的幽狼兽所向披靡，随后他展现出了雷系终阶魔法，这倒也正常，兴许他本来主修的就是雷系，次修的是召唤系，终阶魔法师都能够觉醒两个系。然而木奴娇自己亲自跟莫凡对战的时候，莫凡明显展现出了其他的能力，这是一直困扰着木奴娇最大的问题。就在驯兽铁笼里边，莫凡的表现却更为惊人了，从烈焰当中走出，浑身被嫣红之火给缠绕着，施展出的能力赫然是火系的终阶魔法呀。那烈拳地叉的惊人威力，木奴娇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他还是一个火系法师，可那怎么可能？他的修为根本没有达到高阶，却拥有了三系的魔法。 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还有什么好问的？莫凡也不否认了，事实上他们两个女的要是有心去向老伯城的人打听打听，多半也会知道天生双系的这件事儿。被他们知道就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当真有三系？ 这一下木奴娇坐不住了，一下子站了起来，凹凸有致的身段一下子落入到了莫凡的眼中，而艾图图更是小嘴张的可以塞下两个鸡蛋，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莫凡。 大魔头，你真的是个怪胎啊，天生双系这种天赋一直都是传说中的好吗？ 你有这么多系，却还能够将他们修炼到比绝大多数人都还高的境界。 木奴娇很快就握住了重点，火系施展的那一幕让木奴娇确信莫凡的火系实力远超过了召唤系，甚至比雷系还要强上几分，更何况这家伙掌握的不是凡火而是灵火呢。 大魔头，这么说你最强的系不是召唤系，也不是雷系，是火系啊？ 艾图图说道。差不多吧，艾图图也算是给跪了。木奴娇其实也是一个蛮好强的女子，原本以为自己实力和莫凡应该是伯仲之间，谁知道别人修的是三系，强大的雷系那是次修，以一敌百的召唤系是辅修，火系才是主修啊，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 你个死变态，哼！ 艾图图倒是气呼呼地跑了。艾图图喜欢打游戏，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很牛叉了，结果发现自己连别人的小号都打不过，心里边这别提有多不平衡了。在清扫黑教廷势力的夜里，杭州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儿。奈何新闻里报道的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没有一个真凭实据。这件事儿成为了一个怪事儿之后，就随着其他更值得关注的新闻而慢慢的沉下去了。莫凡在电话里头听心下说了一些，隐约想起了唐月老师似乎提到过他在应对这件事情，但那座美丽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也只有审判会和一些组织高层清楚了。黑教廷来袭的事情结束了刚不久，莫凡便到心下的学校去了一趟，心下和玲玲玩得不亦乐乎，两个人就像姐妹一样。哎，有没有人打心下的主意？莫凡询问起玲玲道。 放心啦，他肯定不会有事的，杭州有一个审判庭的会议所，黑教廷一般不敢来这里找死，不过呢， 在保护你的小女友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你可能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玲玲说道。什么事情啊？莫凡不解地问道。 心下姐姐好像有人在保护着。 玲玲说道。有人在保护着？莫凡听得一头雾水。 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也有可能是学校里的某个仰慕者。总之，那个人对他没有恶意，我也肯定那不是黑教廷的人。我其实是无意间发现的。 玲玲说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得说清楚。莫凡对心下的事情格外紧张。 具体我也说不上来。 莫凡追问了好几遍，玲玲就说自己不是很了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莫凡又去问了心下，心下说他没有察觉到周围有什么人。这件事让莫凡一阵好不开心。保护心下那是自己的事情，哪个混蛋这么多管闲事呢？该凉快的地方就滚去凉快吧，总之别让你莫凡爷爷把你给揪出来。说好听点是保护，说不好听那就是尾行。 可能是他的妈妈吧，他妈妈突然间就走了，心里估计也挺愧疚的，没敢去见他，就偷偷在远处看看他。莫凡，你就不用瞎担忧了。 莫嘉兴听了这件事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下的妈妈。当下莫凡也问了一下心下母亲的情况，莫嘉兴却一阵长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总而言之，莫嘉兴告诉莫凡，当初本来他是要和心下妈妈重新组建家庭的，可就在关系确认没多久，他妈妈突然间跑了，把心下扔在了莫嘉兴的家里。莫嘉兴为人善良敦厚，尽管被人骗了，却也不想让心下孤苦伶仃，于是就替着那个不负责的妈妈照顾心下，当女儿养着。莫凡知道真相之后也是好生的无语啊，自己这个老爸是多么的悲催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人，结果是个铁石心肠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女儿心安理得的扔下。听玲玲的描述，想来那个所谓保护心下的人很可能是她妈妈吧。心里有一丝牵挂，但是没敢露面。这事儿莫凡就没告诉心下了，免得心下伤心。莫凡在杭州多待了一些日子，估计是看到许昭婷和张露露的凄凉，就不由得更加珍惜从灾难中救下来的心下了。玲玲似乎对西湖那件事很有兴趣，开始着手调查了起来。可惜以她的本领，这件事始终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垂头丧气的，又不好在这里打扰莫凡和心下两个人你侬我侬，只好先回到魔都去了。 莫凡，你赶紧回来吧，肖院长已经把我们几个给卖了，要我们去帝都做一段时间的交换生。 赵满言在电话里头对莫凡说道。啥？交换生？莫凡大为不解地说道。 嗨，说得好听点是交换生，说难听点就是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撕逼大战，年年如此。 赵满言倒说得通俗易懂。那为什么是我们和帝都学府？莫凡不解地说道。 废了个话，放眼全国能够和帝都学府抗衡的就那么几所，今年抽签我们抽中了帝都学府，双方都会派出一批所谓的优秀生去不同的学校学习三个月，这次我们去的是帝都学府啊。帝都学府的怪胎妖孽更是一抓一大把，连校领导都觉得压力山大，为了不丢我们学校的颜面，肖院长更是点名道姓的要你去。 赵满言说道。莫凡那个无语啊，急匆匆地杀回了学校，找到了肖院长和周正华两位领导。莫凡马上一肚子不满地说道。 我说两位师长，你们怎么连问都不问一下我的意见就把我的名字给写上去了？我可没说我要做什么交换生啊，我也没打算去帝都学府遭人白眼啊。 莫凡，你就不用谦虚了，以你的实力也不会输给帝都学府的人多少，新入主校区的学员里面出类拔萃的就这些，你不去谁去啊？ 周正华一本正经地说道。 肖院长，您知道我这个人素来低调，这种学校撕 这种为学校荣誉而战的事儿呢，肯定有很多人比我更合适的啊。莫凡不想去，自己在魔都好好的，白天接点高金额的委托，可谓是降妖除魔，宠幸宠幸四个欲求不满的细妃子，提升提升品质，生活乐无边，何苦跑到帝都去寄人篱下被人白眼呢？帝都学府的学生哪一个不是眼界高如天，和那帮鸟人一起生活，莫凡不保证自己不会打死那么一两个来。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03章。 莫凡呐，你就不要推辞了，这次到帝都做交换生呢，我也知道压力挺大的，所以去的学员我们会额外发放一些奖励。我这里呢有一个凝神魔器，可以保证魔法师在把控星子的时候抵挡一次精神攻击，故而完整的释放出魔法来。 肖院长不愧是过来人，一眼就看出莫凡是什么货色了，别的废话也不多说，直接上好处。 抵挡精神攻击？ 莫凡眨了眨眼，很快联想到当初和唐月老师去对付那个变态朝贺，他的诅咒系技能就附带着精神攻击，使人无法施展出任何的魔法来。莫凡现在倒是不怕明着打，就怕这种奇奇怪怪的陷阱类或是精神类的技能，技能施展不出来才是最大的问题。有了这凝神魔器，倒不失是一个保障了。 成交。 莫凡果断地把这凝神魔器给收下了。凝神魔器是一条项链，虽然莫凡现在已经有一条坠子藏在贴身衣服里了，但这条凝神魔器的样式怎么着都比小泥鳅坠好看一些，平常戴在外面也不错。其实莫凡也考虑到宇昂那家伙已经知道自己地圣权藏在坠子里了，保不齐他把这件事透露出去，而这凝神项链这么一挂还能够掩人耳目呢。 东西你都收下了，这次前往帝都学府切莫给我们明珠学府丢脸啊。 周正华这位系主任臭着脸说道。别的学生那都是抢着要去做交换生的，没见过莫凡这种还跟老师讨价还价的。凝神魔器那可不是便宜东西好吗，说给就给了。你放心吧，保准把帝都那帮家伙打得满地找牙。莫凡得到好处之后，那肯定会好好出力的。肖院长瞪了莫凡一眼道， 别惹是生非。 不会不会的，您放心吧。 莫凡尴尬一笑，肖院长又是咳了一声，用另外一种语气道， 也别太拘谨，只要理正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莫凡看着一本正经的肖院长忍不住笑了起来。肖院长后面那句话稍加翻译，那就是被人欺负了也他妈别怂，放开胆子跟他们干到底，学校会给你撑腰的。莫凡是一个很俗的人，既然到了帝都，那么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都是一定要去的。正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莫凡一行人站在巍峨的山岭，站在沿着山脊铸造的巨大长城，领略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壮阔，再吟上这么一两首诗词，顿时觉得这逼格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啊。 长城啊，是秦始皇建造，最早是用来抵御妖魔的入侵，随着中华疆土的扩展，这一道巍峨的防线就渐渐变成了一个遗迹，更多的是供人游览。不过长城历史悠久，发生在长城之中的古老魔法神秘故事却有不少啊。 领队的老教授邱宇华情不自禁地就给学生们讲起了波澜壮阔的魔法历史，其他人都是一副打着瞌睡的样子，没有太多的兴致去听。莫凡倒是脸上神情怪异，脑子里边涌起了一大堆疑问， 不由得开玩笑对历史老教授邱雨华调侃道，那以前的魔法是不是比较落后啊？不然现在一些强大的土系魔法师随意就能建造出庞然大物，在以前却需要靠人工和苦力。 你小子懂什么？秦始皇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政治家、谋略者，更是我们历史上最为了不起的土系魔法师。他所建造的阿房魔法宫和这座万里长城都是亘古长存，无论历史车轮如何滚动，他们依然屹立。难道你以为长城的石料是一些普通破石头吗？以你的修为，在这里强攻个十天，也休想在这长城上打出一条裂痕来。 邱雨华义正言辞地说道。莫凡也是无语，他要真是一个猎犬往这长城的城墙上轰去，那还不得以破坏古文明遗迹给拘留起来呀？更不知道得赔多少钱了。好吧好吧，秦始皇是土系鼻祖。莫凡也是哭笑不得。 秦始皇陵墓至今我们都无法涉足，你以为这陵墓巨大工程就靠那些一无是处的苦力可以修建出来的？倘若那样，就不会存在亡灵天堂了。 老教授说道，亡灵天堂，这恐怕就是指古都西安境外的那一片陵墓之地吧。无数猎人都想要到其中去寻找古人遗留下来的魔器和魔具，可如潮水一般的亡灵生物让魔法师们寸步难行。 明天我们再到故宫魔法宫廷，那里存放着更多历史宝物，至今都还非常有意义。 邱雨华说道。跟着老教授出门，不是去文明古迹，那就是去博物馆、老宫殿。这些地方学生们其实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可该上的课得上，做魔法师就要做一个有学问的魔法师，成天打打杀杀的那是不对的。无论是什么时代，科学有科学的文明，魔法有魔法的文明，宣扬的最高主题离不开文明这两个字。把帝都这几个文明古迹逛了一遍之后，莫凡差点以为老教授让他们写一篇观后感呢。还好老教授想要告诉给大家的唯一一个理念就是，人类魔法文明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强者用他们的尸体堆砌成了守护之墙而得来的，后人需要更加努力的修行，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够抵御数量超过人类百倍千倍的妖魔。博城灾难之后，人类的地位在莫凡心中已经有所颠覆了。他也特意去看过历史，发现原本自己世界是人与人相互厮杀，挑起了数之不尽的战争。但是在这里，人类和人类之间基本上都是相互守望，战争很少在人类之中爆发，而是人类与妖魔之间的。历史近乎相同，科技完全吻合，文明的脚步也不曾错位，不同的是世界格局。人类与妖魔的战争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从来没有停歇过，万里长城的建造便是2000年来秦朝守护人类栖息之地的重要魔法防线。学校终究是神圣的，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对新魔法师们灌输他们的天职，可能别的学生没有真正领悟到魔法师的意义，经历了那一场博城灾难，目睹了妖魔踏入人类城市将人类当成圈养食物那一幕的莫凡却是深有体会了。想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定发生了更多远比魔城灾难更加可怕的人类与妖魔之间的战争。例行公事，走访了几个中华魔法文明圣地之后，便是进入到了帝都学府。帝都学府感觉太多的牛叉词语来形容都显得苍白了，只要用莫凡脑子里的清华北大来替换，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中国第一魔法学府一直被瞻仰，从未被超越。每年魔法高校学府的交换生进行学习都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明珠学府作为魔都第一学府，全国排行那也是杠杠的，到了别的高校，不说横着走，带点小优越感肯定没啥过分。 可顾汉老师这个手气很衰的外交老师啊，抽个985工程里近40所学校啥都没抽到，嘿，就他妈抽到排名第一的帝都学府了。校领导知道这件事儿，气的是七窍生烟。明珠学府确实是在全国很厉害很厉害，可和辉煌灿烂的帝都学府比起来确实有那么一点差距，主要别人历史底蕴深厚啊。那边的世家子弟都跟普通学员似的，那里的天才更是大白菜，一抓一大把，你要是出生的时候没带着七彩祥云瑞兽出没，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是帝都学府的学员。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04章， 明珠学府的校领导确实觉得有几分压力山大，可是作为魔都第一学府，要说怂他们帝都学府肯定是不愿意的。于是明珠学府领导们就挑选出入主校区的新生当中最为杰出的人来，争取这次去帝都学府把他们明珠的旗号给打响。名单由肖院长来定，肖院长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莫凡。莫凡这货黑教廷都敢杀敢虐啊，帝都学府再变态也不会变态得过黑教廷啊，让这小子去保证吃不了亏。接下来肖院长又点了几个莫凡大部分都见过的人，一个是赵满言室友，一个是木奴娇也是室友，一个是宋霞未来的室友。 这妞太暴力了，还是算了吧。 同系同学郑冰晓将暗影妖兽尸体得到的胖子罗宋和男表沈明孝，治愈系的白婷婷以及一位叫做彭亮的学员，因为都是从新生当中选拔出来的，那些入主校区的清校区老生不在行列当中，所以实力出类拔萃的这群人莫凡基本上都见过了。加莫凡在内，这次做交换生的一共是九个人，顾汉这个衰鬼老师领队，邱宇华老教授负责跟随讲课，算起来除了那位叫做彭亮的学员莫凡没见过之外，其他的都是熟人了，如果有仇的也算的话。进了帝都学府，很快就有专门负责接待的老师将大家安排在了学生公寓里。到了现在这个级别，大家都是中阶法师了，说直白点那也算是研究生，住的地方肯定条件不错。公寓有大厅，每个人房间都是独立的，公寓楼层还很高，正好临近顶楼。像莫凡这种喜欢在天台披星戴月修炼的人，住的楼离天台近那是件好事，光影合适的话楼梯都不用走，一个遁影就从阳台滑升到天台去了。 顾汉老师，邱宇华老师，你们就带同学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明天下午其他六个学校的交换生会陆续前来，届时就来一场各大学校的魔法切磋吧。 那位负责接待的卢老师说道。 这么着急？ 顾汉愣了愣，各大学校魔法切磋是必不可少的交换生环节，只是这么快就开始有些令人意外。 怎么会呢，时候刚好，每年啊这都是重头戏啊，况且今年除了切磋之外历练必不可少，早点举行更好。 那位卢老师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这样，那好吧， 明天我会到这里接你们，明珠学府的同学们，你们呢也早点休息。我们帝都学府对你们的事迹是早有耳闻，都很希望和你们来一场比试，届时可要手下留情啊。 卢老师继续笑着，笑的却有几分虚伪的谦虚了。顾汉脾气不好，当场就想冷哼一声。 哼，装什么装？谁不知道你们帝都学府一直都是天下第一的做派？还手下留情呢。 卢老师离开之后，莫凡倒是满脸不解地问道，顾汉老师，什么比试啊？ 这你都不知道？ 沈明孝马上阴阳怪气地说道。 说是交换生，其实就是各大学府派出来互相比试的学员了。 你们也不要压力太大，平常心去面对他们就好了。更何况不是还有别的学校的交换生吗？ 邱雨华说道。 不一样不一样，其他学府输赢无所谓，反正他们自知实力肯定有差距，可我们明珠学府不一样，输了也很失颜面。 都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好好休息吧，把状态调整好。 顾汉老师说道。莫凡算是稀里糊涂的就来了，还真不知道一到这儿就开始打。丫的，这不正合我意吗？卢一鸣老师走出了接待公寓，已经朝着训练场走去了。在他们帝都学府，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格外用心的。为了确保他们第一之名，负责与别校交换生切磋的学员那绝对是千里挑一的，实力强的连一些老师都要自叹不如。为了这次切磋，他们的学员可是早早就做准备了，尤其是在相互之间的配合上。个人实力上，卢一鸣老师坚信没有几个学府可以找出超越他们帝都学员的来。更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是，他们这些学员之间早就相互协作战斗，使得他们在团体切磋上更胜一筹。 卢老师，明珠学府的交换生来了。 训练场中央，一名光着膀子身体结实的跟一块块岩石一样的男子说道。此人的地波技能运用的是相当之娴熟了，随意的走上那么几步，便从训练场中央移动到了场外。 来了。 卢一鸣老师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这般明珠学府的庸才整天和我们帝都学府叫嚣，这次倒好，总算被我们抽到了。等我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打趴下，看那些人还敢不敢质疑。 身体结实的男子拍着自己胸膛爽然地大笑了起来。 明珠学府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动动嘴上功夫，不甘心屈居在我们之下，又没有那个真本事。 这时候，一名看上去风度翩翩的白衣学员说道。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卢一鸣看到学员们这么干劲十足，倒是微微一笑。明珠和帝都两大学府之间的明争暗斗可不是一两年了，本身这两座超级大都市在国内就有着地域上的一些针锋相对，像学府这种本身就是一群争强好胜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争斗那是在所难免的。往年帝都学府都抽到别的学府，赢了那实属正常，略显单调。今年来了一个明珠，那就大有看头啊。明珠自然是魔都的第一学府，帝都乃首都最高魔法学府，两大全国最知名的魔法学府打起来，那才叫一个劲爆啊。别说是学员们等不及证明他们自己了，连校方都恨不得赶紧开始切磋环节，实实在在的把明珠学府干掉，他们龙头老大的位置就坐得更加舒心呢。总之这次抽到明珠学府的学员过来，没张灯结彩为他们自己庆祝，都算是蛮矜持的了。 卢老师啊，这次我们要把明珠学府的人给吊着打，为母校争足颜面，学校会不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奖励啊？ 许大龙说道。 奖不奖励我倒无所谓，我就是手痒了。明珠学府的怎么说呢，也算够点格了。 白衣飘然的学员廖明轩说道。 哎，你们两个队里的拖油瓶，别一副能够一个人打别人学校全部的架势。 这时还在训练场中的召唤系学员说道，他的身旁正有一头毛发紫蓝色的凶猛之狼。 陆正和，别小瞧我们，就你这幽魂暴狼，我一个人就能撂倒他。 许大龙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哎呀，队里能够单独撂倒我这幽魂暴狼的人倒是有，但不是你，你还是再多练几年吧。 召唤系的陆正和笑着拍着旁边的大脑袋幻兽，满是嘲讽之意。许大龙一脸黑，指着召唤系的陆正和说道， 你等着瞧， 这次和别的学府对抗，头功肯定是我了。明珠学府那点本领啊，没准全部加起来连我的幽魂暴狼都打不过。 陆正和狂妄地笑了起来。 卢一鸣摇了摇头，身为帝都学府的学员，多半都没有一个不傲的。没办法，他们确实有狂傲的资本呢。 你们队长呢？ 卢一鸣询问道。 队长说累了，先回去休息。卢老师，明天比试还是让我们几个上吧，队长就不劳烦他大驾了。 对对对，我们上就行。 一说队长，几个人就不由得露出了几分敬畏之色。这个团体的职务分配的很简单，谁实力强谁就当队长。在那个人选为队长的时候，纵然傲气十足的陆正和也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在别人面前，陆正和的幽文暴狼是暴狼，而在他面前呢，分分钟被冻成一条狗。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05章。入了夜，莫凡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天台上。帝都空气比魔都还要差，这么大晚上的，甭管你身处在什么黑不隆冬的地方，都休想能够看到完整的星空，甚至乌黑一片的夜都看得不是很清楚，总会被蒙上一层黄蒙蒙，称之为光污染。莫凡今晚上原本是要继续明修的，扎实一下自己进入星云不久的召唤信，谁知道小泥鳅坠今晚有几分不老实，发出了奇奇怪怪的光泽来，这倒让莫凡好生稀奇呀。这几天领略魔法文明的同时，莫凡特意地问了一下邱雨华老教授有关亡魂器皿的事情。记得赵曼言有说过，像生灵死亡后的残魄精魄，这些一般人是看不见也收集不了的，唯有亡灵系的魔法师才可以把控。而其他系法师若是要收集残魄和精魄，那就得通过亡灵法师们所锻造出来的亡魂器皿了。小泥鳅坠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又是昂贵明修魔器，又是亡魂器皿呢？而今夜呢，这小家伙发出的光又是格外的奇怪，莫凡决定用意念探进去，来查探一个究竟。小泥鳅坠内部装着完整的地圣泉，地圣泉其实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之所以宇昂他们会察觉到地圣泉的气息，那是因为小泥鳅坠所散发出的温泽就是地圣泉的。泉要再吐出来基本没啥可能了，而小泥鳅坠貌似又和自己灵魂绑定着，别人想夺走的夺不走，说白了黑教廷不可能再有拿到地圣泉的可能了。小家伙，你闹什么呀？大半夜的不睡觉，发的什么奇奇怪怪的绿光呢？莫凡坐在天台里一脸纳闷地看着小泥鳅坠。小泥鳅坠从入夜开始就亮起了青绿色的光芒，时不时还会颤动一下，要不是千真万确地肯定过这小泥鳅就是个坠子，莫凡都怀疑它是个活物。意念探入其中，莫凡惊奇地发现小泥鳅坠里边竟然有一片虚无的空间，或许是之前自己修为不到家，意念本领小，无法真正进入小泥鳅坠的世界。这一次莫凡感觉像当初第一次使用次元召唤一样，意念逗留在某个不属于这个位面的次元之中。不过莫凡并没有惊慌，像三部塔那种地方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密格，神奇的小泥鳅坠当中有一片小小天地也不算奇怪，否则地圣泉存放在哪儿啊？那些收集来的魂魄又在哪里呢？意念继续游荡着，这片虚无的空间其实也不大，莫凡往深处探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一片虚无当中出现了一条清澈无比的河，河水散发出的气息就是地圣泉，想来一缕泉水在小泥鳅坠的虚无当中就是潺潺的江河了。莫凡再仔细看看，清澈的河水上空漂浮着一些青绿色的光球，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缕缕放大的萤火虫，就那样一个悬浮在河水的上方。这些青绿色的萤火虫光辉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聚集在一起点缀着清澈的河流，倒是美不胜收， 只是清楚这些青绿色萤火虫光辉是什么的话，莫凡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美景了。说文雅一点，这些悬浮在河水之上的都是残魄，说通俗一点，他们都是灵魂。最初莫凡在杀死白羊教官的那只发狂幽狼兽的时候，那只幽狼兽死后的灵魂就被小泥鳅坠给吸走了。往后莫凡杀死的妖魔，包括黑教廷那几个人在内，死后的魂魄都悄无声息地化成了荧光点点，飘到了小泥鳅坠当中。莫凡还以为那些不值钱的残魄都被小泥鳅坠当成食物了呢，谁知道他们都在，化作了一个个无框的青绿灯笼悬浮在这水面上。莫凡也是纳闷，真不知道小泥鳅坠还有收集这些战利品的癖好。所幸没多久，青绿色光芒就暗淡下去了。莫凡心里边的疑惑归疑惑，找不出个所以然，就不去浪费时间想了。那些都是残魄，和能够做星辰魔器、星云魔器的精魄比起来，真就是沙子和金子的区别。小泥鳅爱收集，就给他收集好了，做一条有追求的坠子也没什么不好的。莫凡没有理会小泥鳅坠，他沉浸在自己的魔法修炼当中。等到了下半夜，小泥鳅坠又开始不安分了，抖动个没完。莫凡睁开眼睛，正想数落这小家伙几句的时候，忽然发现那原本涣散的青绿色光芒竟然变成了凝实的光辉，这可让莫凡不由得瞪大了双眼，嘴巴张大的可以塞下一个拳头。涣散的青绿色光辉和凝实的青绿色光辉，那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件啊！前者是沙子一般不值钱的残魄，而后者正是金子一般的精魄。问题是自己明明没有战斗，也没有杀死什么妖魔，坠子里怎么会出现一颗精魄了呢？而且绝对货真价实的。莫凡急急忙忙地用意念去探查，突然间发现那些悬浮在河流上的青绿色残魄都不见了，整条河流上空空荡荡的，唯有一个凝实光辉的精魄在那里，如同月光般闪耀迷人。莫凡不是那种喜欢天上掉馅饼的人，什么事情弄明白之后才感受的心安理得，这精魄来得太突然了，完全就是走在路上捡到金子的节奏。欣喜若狂归欣喜若狂，但心里边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踏实，于是带着这份疑虑，莫凡一直熬到了大清早。清早莫凡就敲开了老教授邱雨华的门来，老教授呵欠连连地看着莫凡道， 起这么早，什么事啊？ 老教授，我刚才看了一本有关亡魂器皿的书，说是亡魂器皿除了能够收集到精魄之外，还有其他非常特殊的功能，不知道教授您知不知道？莫凡询问道。老教授眼睛一亮，仿佛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大师级钻研之人一般，困意全无的道， 你是从什么书上看来的？一定是古书吧？我其实也是无意中从一些比较早的资料中看到有关的小记载。 莫凡见老教授一脸按耐不住兴奋又故作神秘的样子，就知道这老家伙果然有自己要的答案，于是循序渐进地往自己想了解的方向引。老教授邱雨华像是将自己毕生的秘密道出来一般，压低着声音说道， 传闻有一种亡魂器皿，它不仅能够收集精魄，更是对那些残魄都情有独钟。那是因为这种亡魂器皿，它可以将这些残魄凝练成一个完整的精魄。 听完这句话，莫凡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哇，果然呢，是小泥鳅坠把那些所有的残魄凝练成了一个精魄，沙子变成了金子啊。 莫凡不得不好好亲上一口小泥鳅坠，太有追求了，能把一条坠子做到这种境界也是相当了得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莫凡又进行了确认一番， 的确是精魄，一个奴仆级的精魄。奴仆级的精魄同样是很值钱的东西，谁让所有星辰魔器都需要这个稀有的玩意儿呢？ 正当莫凡思索着以后要怎么凭借小泥鳅坠发大财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啊，这金魄，哎，好像拿不出来。小泥鳅坠，你别逗我啊，金魄拿不出来，我就不能拿去拍卖行卖了，不能卖，我就没有钱呢。 莫凡顿时苦笑不得呀。 发现了金子，金子却带不出来，那金子再多有个卵用啊。 莫凡研究了好久，都发现这个凝练出来的金魄是无法从小泥鳅坠中分离出来的。如果这样，这凝练出来的一个奴仆级的金魄岂不是跟展览品一样了吗？难道要白高兴一场吗？莫凡有些不甘心，继续把弄着金魄，早饭都没吃，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好不容易捡到的金子给弄出来。莫凡用自己的意念反复地尝试着，他发现这金魄貌似除了能够入自己精神世界之外，哪里都不能去。这种感觉就像是灵魂印记一般， 仿佛这金魄也是存在的印记，死死地与自己是捆绑在一起。 问题是，这一缕特殊的魂魄跑自己精神世界里又能如何呢？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